知道谁偷偷的想到我，思想你做坏事。阿啾，莫非会傻 Mr. Lee 这刻对着签名想心思思，否则也是花花的周公子夸张我艳服侍。阿啾，下次下次爱我却没有爱意，讽刺这太过讽刺，永远暗示要与我去过那一件事。下次下次对爱我绝对理智，放肆你太过放肆，也似这样要与我去过那一件事。哈啾，无非想得到半次，不需要条件的将身体痴，可惜我慈悲心始终介意，不因你做善事。哈啾，放肆，也似这样。